欢迎收听热血悬疑刑侦小说《复剑结案报告》，作者功夫包子，演播深蓝蔚蓝、八千里路、扶风，后期青玉，来月文化制作出品。 我叫复制。 是吗？我们同校。 这种事你不需要找我吧？有更合适的人选。 别这么多废话，干完了我好回家。 你就知道这部电影我没看过。 我真是服了你。 耳边纠缠着响起各种各样的对话，有些甚至久远到新建自己平时都想不起来了。定格的画面最终都是复制放大的表情，明明看不太清楚眼前的东西，但诡异的就是会把表情看得很清晰。手术室的灯一直亮着，期间护士有出来过几次，然后又面无表情地进去。李磊站起来问了两句，但是都没什么用。医院里除了白就是白，新建觉得压抑的难受。不知道究竟站了多少时间，直到新建觉得腿已经失去了感觉，变得彻底麻木了，才有病床从手术室里推出来。他往前走了一步，却因为不适应而差点跪在地上。李磊赶紧在旁边扶着他。 哎，医生，情况怎么样？ 他伤得不轻，不过现在情况稳定了。你们留下一个人陪床吧，大概明天麻药退了之后，他会觉得有点疼。 简单的交代了一句，医生任由护士把病床推出去之后摘下了口罩，然后转身去换衣服。李磊跟着护士去办手续，新建陪着进了病房。复制的脸色很苍白，血迹都被盖住了，一时也看不见。他下意识地握着放在被子外面的手，感觉到脉搏的地方有微弱的跳动，才长出了一口气，把头埋在了床边。活了这么大，新建没试过这么狼狈的时候。咬着后牙皱起了眉，他紧紧地握着复制的手，低头一声都不吭。医院的被子有一股消毒柜的味道，复制的手很冰，无论新建有多大的力气似乎都没有什么感觉。他把复制的几个手指握在手心里，动作很小的来回摩挲着。从他趴着的这个角度看不太清楚复制的脸，只能大概勾勒出一个轮廓。所谓的得到和失去，无非也就是选择的顷刻而已。复制在他眼前闭上眼睛的时候，那一刻他抓得很用力，很想对方能够在感受到他的执着之后再次疲惫地睁开眼，但是一直都没有。哪怕他在心里怒吼着，原来真正怕到极点的时候就感觉不到怕了，只是很难熬。之前复制所描绘的所有感受都像报应一样在他身上重演了一次。其实心剑很愤怒，他很想把复制从床上拽起来狠狠地打一架，扯着对方的领子质问他为什么要冒这么大的风险，光会骂他为什么自己换个立场就想不到他出事了，其他人会是什么心情。然后等到想到这一层的时候，又很想自己抽自己一顿。不到了切肤之时，感觉不到切肤之痛啊，原来都是要等到摊到自己的头上才明白那滋味有多痛苦。新建一直自问是一个很能扛的人，压力也好，危险也好，再复杂的局面他都可以一笑置之。复制其实说的没错，他没试过害怕，也不懂恐惧到底是什么感觉。直到在那个黑漆漆的弄堂里，他看到复制的眼睛，手里的电话其实还亮着微弱的光线，他之前听到对方的声音变得瞬间遥不可及。在后面发生的所有事，他都觉得像是一个站在高空中俯瞰的旁观者，没有真实感，也丧失了感觉的能力，脑子里唯一的概念只剩下复制两个字，考虑不到其他的，就是一遍遍的重复。 复制 喃喃自语的，终于把名字从喉咙之间挤了出来。新建一只手握着复制的手，一只手顶在自己的额头上，用力到几乎想要在那里顶出一个洞。他需要有些外在的刺激去加深他与复制相握的那只手的感觉， 好提醒他现在他在哪里。李磊交完了费用回来，就看见新建这么趴在复制的床边上一动不动。他犹豫了一下，最终没走进去，留在楼道里拿出了烟，刚想点着，最终又放了回去。医院里不让抽烟，他迟钝的才想起来，刚才在救护车上新建自己没有感觉，他的脸色惨白的比复制好不到哪儿去，甚至还更糟。从他看见两个人一直到现在，如果他还看不出来这两人之间有点问题，那他就是瞎子。他一直都能隐隐的感觉出来，复制跟一般人是不一样的，那种区别并不是带着某种歧视或者说是排斥，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。他明白有些差别，但是从来没有细想。新建和复制的关系在他的眼里就是一对互相欣赏的搭档，复制的配合度太高，以至于新建总是欲取欲求。他清楚这就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，站在旁观者的立场，某些瞬间也会觉得他们的亲密有些违背常理，但旁观就是旁观，他不身处其中也分不清楚里面那些细微的差别。只能说领悟到了这一步，他有点意外，有点疑惑，但心底竟然隐约也是有点理所当然感慨的。以前复制的种种行为在这个时候都有了一个很合理的解释。李磊其实有点诧异自己的迟钝和状况外，视线透过窗户看着里面新建的背景，他沉重地叹了口气，仰靠在墙上，不由觉得以后这两个人只会更辛苦。这是条压力太大的路，远比工作中他们所承担的要现实，他无法想象这种生活，却依然给予祝福。想起刚才新建所表现出来的样子，他最终摇摇头站起来，这里他陪着也就只能这样，折腾了大半夜，他实在需要抽根烟提提神。医院的院子泛着一股松香，大概是松树种的比较多，夜深露重，味道就更加明显。他点了个烟抽了两口，微弱的红光在黑幕一样的环境里忽明忽暗的，有点像他现在的心情。新建和李磊陪到早晨的时候，复制的麻药有些退了，他开始疼，即便他人并没有立刻清醒，但是迷迷糊糊的一直在动，大概是因为很不舒服，梳着叶的手来回的拨来拨去。新建想按住他，又怕压了伤口，只能干着急的找护士。 这属于正常反应，你们尽量让他别乱动，过一会儿他就能适应了。 适应疼？ 新建很想骂人，护士理所当然的态度让他很难理解。虽然理智上他也明白这可能是无法避免的过程，但根本无法接受。他小心地压住了复制的手，瞪了一眼换药的护士， 就没什么办法让他舒服一点。 枕头上差不多全是复制的冷汗，脸色白的连嘴唇都没有半点血色了。把药添进输液袋里的护士看了他一眼，完全是为了表示安抚性的他稍微整理了一下复制的被子和枕头，然后无能为力地收好东西，去隔壁的病房继续换药。这种家属他每天见到的太多了，谁也不能多做什么。医生过来看过，诊断复制现在的反应都在预计之内，伤口情况没什么问题，只要人醒了应该就没什么事儿了。这些话新建都在旁边听着，但是完全没有办法放心，小心地控制着复制的动作。他跟李磊一人压着复制半边身子，看着病床上的人迷糊痛苦的表情，忍不住咬牙靠在他旁边，呢喃一样地劝着， 我操，复制别疼了啊！ 他也不知道是说给谁听的，只是一直在重复别疼了，就像洗脑一样的哄骗一样，小心翼翼的，语气里全是不逊于复制的痛苦。他们两个的差别大概只在于一个是有意识的，一个没有。